军要挂元帅印，有王辉上前忙阻拦，我的老太太银白岁高年怎能够举张牌，纵然挂得元帅印，缺少个能征惯战的先行官。太君说杨家的先行官这天下少见，穆桂英旁边大了眼，我到到精神永似当年，听西家就给家破了胆，我看那王文也等闲，你要向西家地相表，我要杀你保边关，要把横刀丧敌胆，管教戒报一日三传。寇准说嘿，当年的威风又未减。王辉说王杆的牡丹也枉然。寇准说你可知杨门的女将都善战。王辉说去年的黄历今年不能犯，老迈无用不敢上阵，一句话在外边气恼了众夫人，床只听见去县镇柴郡主一见。 忙足来，疆场交锋非比寻常事，况且文广在少年，依我说还是留在家中学武剑。文广说，我要杀敌报君前，替父报仇冤。太君说，你二人休要来争论。文广也不能说狂言，到了赶明天教场中与你的母亲分胜败，祖母将开把阵断，若能取胜你就去，倘若是无意不加强去难。把话说完，抛袖难胜败输赢等明天。杨文广回去做准备，五言将打花圈一夜未眠，鸡叫五谷天明亮，黑瓜整齐挂刁难，来在了教场的门外，抬头看见里边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营武营武曲四哨统领帮带，副参要督千八百位男女英雄中将官，他们各的各的好威严。

娇，如云似尖儿，双双的紫燕啊，对对的三点儿。花根底下藏着些小小的花骨朵儿，见芦苇似过追，薄花儿就放了一耳，绿荫冉冉，遍地写篆字的先生说，蝌蚪是河马骨朵儿，昨朝的小雨儿下了几阵儿，直到在了而今那阴阴湿了地边儿，这清溪潺潺流的是露水儿，一行行浮上水儿，大鱼追小鱼儿，假与他越过了小桥，活动开了口，远望在山根下呀，隐隐的有庄村儿。过沙滩渔翁晒网，在那儿打盹儿，头枕着蓑衣，负心煎蛋这柴火儿，摇曳着半幅他住的长山河，农夫放下锄在地边上喘气儿，春中秋收吧，费尽心结事儿。念书的学生一群一儿，一个个跳跳钻钻，跑回了自己的门儿。村泉汪汪，把行人来飞，在那边又转过来呀，小小的货郎儿。村妇背筐去捡麻花儿，汲水的妇人呐，下边就没穿着裙儿。村姑提篮去采桑叶儿，不像那织卷者顶着一个养蚕的人儿。魔法村婆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，站置在了柴扉前那姑姑的叫小姐儿，姑嫂二人

古代列国

接近来时刻挂心，因此生此亡家回乡养精，实指望保先帝为官上进，不料我想先帝你命归阴晴，撇下之下的中爷在一旁不住的尊大人说，小儿命短前世造的，大人何必过伤心，是